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珊妮，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020总统大选品观点民调中心今天公布最新调查，如果蓝绿对决，蔡英文支持度首度突破40%，来到创高的40.3%，韩国瑜持续下跌到25.9%，蔡英文领先韩国瑜14.4%。如果三年对战，加入吕秀莲，吕秀莲支持率4%，蔡英文38.7%，仍然领先韩国瑜的25.4%，13.3%。如果加入的是王金平，王金平支持率6.7%，蔡英文37.8%，还是领先韩国瑜24.9%，12.9%。民调显示，除了韩国瑜支持度持续下滑，选民讨厌的总统参选人排行榜中，受访者讨厌的第一名也是韩国瑜，讨厌程度43%，其次蔡英文23.5%，柯文哲14.8%，吕秀莲13.8%，王金平12.1%。这次民调时间9月23号到24号，有效样本2167份，抽样误差在95%信心水准下，正负2.11%。国安会示警，中国正介入2020台湾选举，年底之前可能再断1到2个邦交国。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今天直言预测太保守，他认为台湾只剩15个邦交国，没有一个国家绿灯，中国已经锁定所有台湾邦交国，在特定时候攻击台湾。国民党立委许玉仁预估邦交国可能再断5个，中国大陆的目的就是取得南太平洋经济海域的外交跟经济权。徐仁指出，中国大陆在中美贸易战得不到与美国谈判的优势，挖台湾邦交国很明显的就是奏给美国看，到底蔡英文政府的亲美政策有没有效，或者最后害到了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今天出席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的时候，再批中国以断我们外交为手段施压台湾，选举期间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他已经要求外交部全力巩固我邦交国，相信很多理念相近支持台湾的国家也都会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强化国民信心。至于好几所大学在台港生声援反送中受陆生攻击，蔡总统强调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可以包容不同意见，但是不能接受暴力，政府正全面了解。国人到意大利旅游更便利了，台湾成为全球第8个可以使用意大利自动通关的非欧盟国家，意大利籍旅客来台也能互惠使用我国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GGET， 有助双方观光和贸易发展。国人前往意大利不用事先申请，只要在意大利机场闸门前扫描护照照片页，经过脸部还有指纹扫描辨识，就能自动出入境。来台的意大利旅客也只要持6个月以上效期的晶片护照，在我国没有违反法令记录，都能免费注册使用我国的 eGET 入出境台湾。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已经与印尼失航737 MAX 客机空难者罹难家属达成第一宗和解赔偿，每名罹难者家属最少可以获得120万美元，约合台币3754万的赔偿金。

来自 Super Junior， 时间来到了2:09，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第一个小时哥哥出差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来听一些老韩乐。老韩乐我听起来怪怪的，但当时真的是这些歌在发行的时候，哇，好常播哦。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it'll never change.有人说这些歌曲没有错，就是在当年你公司的尾牙需要表演吗？都是这些歌曲。你还记得当年你练了多久的舞吗？就为了讨老板欢心，就为了夺得那一个红包。有人说谢师宴也跳了 Sorry Sorry， 现在就是谢师宴也要跳舞吗？谢师宴不就是一个你知道大家坐下来然后传递一些感激之情，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的场合吗？ 说到了尾牙，这一次的过年是不是在一月啊？所以大家该不会已经开始要思考今年的公司尾牙要准备什么了吧？如果我是一个很讨厌在职场表演啊或是干嘛的人，我觉得到了尾牙或是春酒这种时候都是让人非常非常痛苦的，就是你好像不表演就很不合群嘛，但是我不可以就是默默的去吃尾牙，我也不要抽什么奖，甚至我连尾牙我都不想去吃。 Listen boy, my first love story.Generation 少女时代的 G， 这个时候你在做些什么呢？你快要睡着了吗？你想找人聊聊天吗？你可以在我们的 APP 上面跟大家聊聊天，你也可以直接打给我聊聊天，02-2363-9955 2363-9955。 自然にほら笑ってくるくるくる回って Shiny Lucky Star， 你是我的 Lucky Star 吗？嗨，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 Peter。 Peter， 你好。 对对对。 Peter 想找人聊聊天吗？ 是的，是的。 怎么了呢？ 今天天气不错。 怎么有种在联谊的感觉 ？Peter， 你可能要先把你的广播关掉哦。 好，关掉了。 今天天气不错，但是你是在办公室里面吗？ 是的，是的，在办公室。 你不想请？哎，你是那种真的是感觉来了，觉得我今天下午就想请假就走的那一种吗？ 哦，对对对，我是跟你提醒说，工作不要太忙碌，不要太累哦。 啊，不会的，我才刚上班呢。 哦，是是是，要保持一个好的精神哦。 好的，您也是 ，Peter。 是是是， 拜拜 那个玛丽，谢谢哦。 啊，不客气啊。 嗯嗯，好，拜拜。 真的好像联谊哦。Peter 那边天气很好，你那边天气好吗？我这边的天气，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天空非常的蓝。好多好多年前，我真的很着迷这首歌，因为我觉得 MV 太性感了。Girls, abracadabra. 昨天呢，在准备今天第一个小时来听听，就是当时很多人点播很爱听的，或者我自己爱听的韩乐，我就想说，哇，这个小时应该会心情非常非常亢奋。但昨天呢，我没有预料到的是，现在的我。很想上厕所，你知道很想上厕所的时候，在听嗨歌的时候，你的膀胱在滚的感觉吗？ Abracadabra， 下一首韩乐会是谁呢？你有想要听到谁的歌曲吗？ 영원같던찰나난같은순간나는한순간뚫고가너내이름불러주면나의괴로다가와놀라순간처럼가득차너를마주하는순간 Oh my 편하게여기앉아이제내얘기를들어봐 Oh I don't care 멀리멀리돌아간대도이렇게너의곁에단한남자가될수있대 有人要来跟我转移一下注意力吗？嗨，你好。 你好，玛丽，你好。 你是？ 不知道先生。 不知道先生。 是的、哦，对啊，还在想先生。 还在想先生。 是的。 话题也还在想吗？ 没有。 那你有想要跟我聊什么吗？ 想要跟你聊跟女朋友之前的女朋友吵架了三个月。 跟之前的女朋友吵架了三个月，跟前女友吵架三个月，会怎样吗？ 啊，然后前几天和好了， 哼， 啊，然后想的却不是和好， 想的什么？ 想的却不是和好啦，但是就觉得要和好了也不想和好啊，但是也找不到怎么，就很难讲哎。 你是说在考虑要跟他复合吗？ 对呀、啊，但是问题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过来了啊，然后复合真的也不，我也不想复合，但是也不想分手了，怎么会有那么尴尬？三个月了啊！ 各位，你有过不想复合也不想分手吗？那你有没有仔细想想，你到底想要干嘛？ 我就想说就。这样子就好了啊，就也不想分手哎、欸。但是说真的是三四年了，但是各彼此的个性上的就是那么不合适。但是他可以跟我讲话，可以找我啊。但是我觉得也没有理由说复合这个很闷哎、欸。 哎、欸啊欸，你每一次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就是一直在矛盾哎、欸。 对呀、啊，就是这样，这很闷啊。 那你就走最传统的路线啊，拿一张纸出来，想要跟他复合的理由，想要跟他分手的理由写写啊。为什么要继续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要跟他在一起？ 嗯，但是就是觉得不想的机会比较多啦。 没有啊，我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就是认真的想不想，就是今天突然有点不想，明天又有点想。 但是过节的时候真的会想到他、欸、 过节的时候是因为你寂寞想到他还是你真的很需要他、 啊、过节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因为懒得跟家里的人 就是想要找一个来当垫背的有借口有理由可以不要回家 不是哎、欸，就是说回家的时候就是人家会问嘛啊，然后就这时候就不想说去面对这个问题啊因为跟那么大了跟家里的人解释一些感情上的问题这不是很闷吗 你听起来就是一个很爱逃避的人啊我听到目前为止我就是觉得你不想要解决任何问题的一个人 其实是我都跟他们讲就没有就下次啦下次过节再回去 那这不就是逃避吗你家里也逃避你对你女朋友也逃避 嗯，有些事情是不是不用讲的时候，是不是就直接就明了了？ 就怎样？ 就明了了，就知道了。 没有啊，很多事情你没有讲出来，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我又不是你，我怎么会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没有错了。 对啊。天哪，怎么觉得跟你交往很可怕？ 不要这么讲好不好？ 这我是真的觉得，好像压力有点大，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跟你女友问题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就觉得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的话，哇，我觉得他现在心情应该也不是很快乐的一个人。 其实已经复合了啊，但是问题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还觉得其实还不应该啊。 我觉得你是怎么没想到先生哦？ 不知道 哦，不知哦，真的好符合你的那个哦。不知道先生，我觉得你好好的想一想自己到底知道什么，诚实的面对他好吗？ 嗯，希望，谢谢， 拜拜。我觉得所有客观在听这通电话的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 劲歌金曲，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阅破亿纪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20年的大学入学，你做好准备了吗 ？SIM 新加坡管理学院升学座谈会诚挚欢迎您，10月5号到7号，台北、台中、台南，针对 SIM 入学门槛、奖学金制度提前准备与规划。请搜寻飞碟脸书粉丝专页。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you up, eat you up, 来自 BoA。时间来到2:35，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有的人可能会比较进入那个很容易进入别人的情绪当中的话，也许你听到这个段落那个，喂，为什么一直记不他叫什么先生啊？想不到先生，不知道先生，可能觉得很愤怒，想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反反复复。但有时候我们不能管别人的决定，不能管别人的思考。但应该可以逆向想，如果你今天是他另外一半，如果你今天面对的是一个这样的人，你要等他做决定吗？你应该把权力放在自己的手里，你自己可以决定这段关系要不要下去。这段话完完全全希望他的女朋友有听到。想找人说说话吗？02-23639955，嗨，你好， 玛丽， 嘿、hey ，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 Miki 吗？ 对 ，Miki， 啊，好久没有打电话给你们。马克他现在还在主持那个股票的。 对啊，可是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小时他请假的时候打电话进来？ 我打过了好久、哦、 他很想你 啊， 他很想你，我们大家都很想你耶。 这样子啊？ 对啊， 玛丽，你的书跟你不是跟那个马克合作吗？ 对啊。 阿书卖的怎么样？ 你说我们的第二本书吗？ 啊， 还是第一本书？ 第一本书 哦，第一本书已经是好几年前发行的。如果你现在问我卖的怎么样，就是偶尔还会卖几本出去。 啊，第二本呢？ 第二本就我们还在努力。哎 ，Miki， 我听到 Coco 声，你今天投几块？ 投10块。 哦，10块我们可以聊很久哎。 对啊，因为我在找工作啊。 那找的怎么样？ 不好，可是我明天要去应征一个工作，那个工作4万块， 这么多？ 对。 那你有准备好那个面试的内容吗？ 我们那个是餐饮业，不需要什么内容、你只要老板看中你，嘴巴甜，然后又会做事， 嗯， 然后他又肯，你又肯学， 肯做， 对，肯吃苦这样子。 所以 Miki， 因为你就是有很久一阵子没有打电话进来，大家就常常会说突然很想 Miki， 不知道 Miki 最近过得好不好。所以除了 我也很想打电话给你们呢、啊，可是都打不进来啊。 怎么可能？现在下午很好打、 啊。你们的青春点点点没有了， 我们没有很久了。 对呀、啊，你看我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好高兴啊。 我跟你说，在 APP 上大家也都很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所以你现在在的那个电话亭跟当年你在点点点晚上打给我们电话亭是同一个吗？ 对，同一个。 就在你家附近嘛。 我叫他们来换，因为他那个公用电话有没有， 嗯， 他那个投币式的会吃钱。 哎呦，很过分哦。 然后我就跟他讲，结果他们现在换的是卡式的，但是卡式的那个这边一堆人都没有在卖。 卡式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可以投币式跟卡式的这样子。 应该不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在用的电话卡吧？ 对啊，就是电话卡。 现在还有在卖电话卡？ 有啦，他只是你要到那个电信局去买啊。 哦， 我才不要嘞，我投币式就好了。 我们都喜欢你投币的感觉，咔啦咔啦一声。 你知道吗？我没有工作的时间，我把时间做义工，拿来做义工啊。 Miki 你好棒哦！ 然后你知道吗？我在写歌词，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真的啊，我会写歌词，我有灵感的，我有灵感可以写出那种男女对话的那种歌词。 你说你直接写一首男女对唱吗？ 对。 你记得歌词的内容吗？你现在是可以讲出来的。 我写歌，然后让你去听，让你跟马克跟马，让你跟马，让你跟马克跟你们两个人去对唱， 就是马克去作曲，然后用你的词这样子。 对。 可是你现在有歌词可以念给我们听吗？ 嗯，我现在没有灵感。 嗯，等你有灵感的时候，你再打电话跟我们讲这样。 我可以马上就是说，像马克啊，马克他英文很好，我好自卑啊。可是我也会讲英文，但是我的英文不太好，所以说， 你只要敢讲就好了。你歌词写 A B C D， 我们也唱啊。 你要写 A B C D，、欸、我们就用歌词写得很有灵性这样子，就很有人性这样子，不要写得很肉麻这样子。 Miki， 你现在剩几块？ 嗯，5块。 还有5块？ 嗯。 那我们不就要聊到这个小时结束？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那一天我要打进去的时候，马克说你去那个电视台录影这样子。 你是不是喜欢专挑我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今天是你，是因为你们都单独啊。像昨天马克他那个是告解啊，我有罪啊这样子啊，他那个我又没有罪， 嗯， 所以我就不用告解啊。 我又没有罪。Miki， 你是不是没有在用智慧型手机，对不对？ 对啊，我没有手机。 嗯。 就是、我如果有手机的话，我就马上可以打电话给你们，而且就我本来想要到电台去找你们，你知道吗？ 这倒是不用啦，没关系啦， 因为我想说看看你们的真面目，然后我就用你们的真面目的你，然后想象，然后写歌词给你们、这样子。 我跟你说，有时候看不到的是比较有想象力，比较美。你就靠你对我们两个人的想象写歌词就好啦，发挥你的那个幻想力100%。 我跟你讲，我昨天听了马克讲的一句话，好好笑。他说他结婚的西装啊， 嗯， 穿得刚刚好，然后现在在穿的话好像有一点憋，表示他胖了，他要减肥，就你要跟他讲说叫他要运动 啊，这样你就觉得很好笑。 对啊，我觉得蛮好笑的啊。因为他的西装一定做得很贵呀、啊， 嗯， 是男生他那种料子，有没有？ 嗯， 去挑。你如果是一般的那种百货公司的那种料子，不会很好。你要去做，特地去挑那种料子比较好一点的那种西装料子穿这样子。 Miki， 有人好奇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那如果你这样去找工作，他要通知你录取的话，那他老板要怎么找到你啊？ 留下电话啊。 你说你家里的电话吗？ 对啊，我家里的电话。 那为什么你没有在家里打电话给我们，是出来电话亭打给我们？ 因为我们家的电话费是我妹妹在缴的。 哦。 所以只能够打进来，不能打出去。 哦、 对，因为我们家的费用水电啊都是我妹在缴的，因为我的她都是我妹妹在做主这样子、我就比较轻松。 Miki 目前剩几块了？ 剩两块。 你以前是不是投5块、没有投到10块这么多？ 因为我今天想说那么久没有跟你们聊天啊、我就投10块啊。所以说 我希望下次你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是刚好我跟马克都在。 好啊，可以，我可以挑时间啊。 你就是在家里听广播，然后听收音机听一听，觉得可以打就冲出来打电话，对不对？ 我有时候会蛮想念你们的。 嗯， 知道吗？我想念你们，有时候听到你们，我自己都在那边笑，你知道吗？ 你说想我们想到笑， 有时候会想念你们啊，这样的啊， 嗯， 然后电话又打不进去啊，所以说， 但是就是大家也都希望你过得好啊，就是以前圈圈点点常常听你打电话进来说你在找工作，然后你今天又说你明天要去面试工作，真的希望你工作可以顺利耶。 都被抢走了，被外劳抢走了。 你就要展现你的那个积极度啊！哎呦， 时间到了。 好的，祝你明天面试顺利哦。 谢谢啊。 嗯， 玛丽， 嘿， 你开车的话要小心一点哦。 好的，感谢你啦。 因为他们那个开车的人，有的是酒驾的这样子，你知不知道我是在做义警哎？ 不是哦， 嗯， 我不知道， 我是帮警察做义警，帮他们浏览一些那个交通的那个讯息，这样子给他们这样子。 好，我会小心，希望现在在听的大家都小心。 对， 嗯， 不要酒驾上路。 好的， 你要乖乖的哦。 好，我会乖乖的。那你也要乖乖的哦。 我会乖乖的，我一直都很乖。 好，那就好。跟你说拜拜喽。 拜拜啊。 拜拜。Miki 的再见还是一样带一点无情的氛围。拜拜。Miki 呢是以前深夜千元点点很常打电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每一次打给我们都是，你要想深夜以前12点到凌晨2点钟半夜的时候，他跑出家去他家附近，我记得好像是巷口附近的电话亭里面，然后就投，有时候投5块，有时候投几块，然后打给我们，然后你就会听那个咔啦咔啦声音一块一块在减少，然后每一次投币结束就是我们电话结束的时候。那从很久以前呢，他就是在找工作，工作有时候找到了，又做不久，嗯。 될 수 있을지 모르지만 그래도 불러본다 네가 받아주길 바래 본다 네가 받아주길 바래 본다 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 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把它绕成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 眼看着你。 说好不哭是周杰伦与五月天阿信携手合作历史性对唱的最新单曲，以钢琴为主故事线，弦乐编织出抒情场景，将男女之间因为太替对方着想而牺牲的细腻心思表达得丝丝入扣，即使走向分手还是要说好不哭，微笑面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爱有多深就会有多痛，证明这爱情就把你还给你，我会转身离去。 天哪， 方炯斌的把你还给你，什么是缘分呢？ 我错过了什么？ 就是前后不过三分钟的差距。 我错过了什么？ 你错过了要为你作词的创作人。 天哪，我会变蔡依林吗？我会跟蔡依林一样 ugly beauty 吗？ 他会写首男女对唱给我们。 我天哪， 等他有灵感的时候。 是蔡依林跟黄立行吗？ 坏坏牌。2:55，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蔡依林玫瑰少年。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淋浴囚禁自己，我是总是最不知而已，那种美丽会换来妒忌，你并没有罪，我最是这世界什么为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What did I would be you? Baby boy, good in me. 雪花如果不停，让我陪你安静。I wish I could hug you. Till you really, really be free. Oh,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 星系佐渡岛，再现魅力金云山，乘坐小木盆舟，化身神隐少女遨游海际，走访西三川黄金公园，体验淘沙金乐趣，搭乘高速喷射飞翼船，奔向星系佐渡岛。上网搜寻民生旅游。 我已经坐在时光机， 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时光机器。 时间回到那从前，梦会实现或湮灭，就让这一幕上演。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9月30号，黄岩。 想挣脱，却更软弱，时间显得退缩，被锁在角落。 我是曾佩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那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高雄市盐城区老字号饭店华后大饭店即将歇业。高雄市劳工局指出，华后大饭店9月中旬向劳工局通报资遣4人，今天派员到场了解具体状况，目前没有劳工反映劳资争议，饭店也还没对外说明。华王饭店宣布11月歇业之后，在地方经营30-40年的华后大饭店也撑不下去。外界传言租约到期，陆客不来，业者前晚向员工宣布月底结束营业。高雄市劳工局指出，根据投保资料，华后饭店只有6名员工，9月中向劳工局通报解雇4人。劳工局今天派员到饭店了解华后饭店有没有分楼层在委外管理的情况。交通部观光局研议加码推动秋冬国旅补助，温泉业者买一送一优惠，只要民众入住秋冬国旅方案的旅宿，就能免费到温泉旅馆泡汤。观光局今天说明，比照夜市券，以美房为基准，赠送一张200元面额的泡汤券，可以下一次再使用，或者是到温泉协会其他业者的设施使用。泡汤券在花东可以跨区北中南区限制当地区使用。经济部今天宣布，由石油基金拨补5亿预算，10月1号开始推出瓦斯炉、热水器、节气设备补助，每台1000元到2000元，估计可以带动31万台汰换，节省2.63万吨的瓦斯量。经济部说明，为了达到节能减碳的节约效果，民众必须要购买能源效率1级、2级的热水器和瓦斯炉。瓦斯炉每台补助1000块，热水器分为强制排气式，每台补助2000，自然排气式每台补助1000，补助期间到明年3月31号。隶属美国纽约顾问公司奥伟公司的奥伟论坛首度发布了全球城市人工智慧准备指数，显示各城市迎接 AI 的准备程度。这项指数按人口数分为超大、大、中、小型城市，台北在全球29个小型城市当中排名第21，北京在超大城市排名全球第5，新加坡为大型城市榜首。超大型城市前5名依序为伦敦、纽约、巴黎、洛杉矶、北京。大型城市前5名：新加坡、柏林、芝加哥、首尔、哥伦比亚特区。中型城市前5名：旧金山、波士顿、雪梨、汉堡、西雅图。小型城市前5名：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慕尼黑、都柏林、奥克兰。这项指数按4大类31分项评分，4大类为愿景、启动能力、资产基础以及成长轨迹。台北在愿景这个大类的分数比较低，它指的是这个城市是不是了解到科技破坏带来的潜在机会和风险，有没有系统性及整合性计划因应挑战。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8点，成为2204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207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6点，292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8点，跌幅2.06%，947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点，259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312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点，指数10871点，成交金额1133亿。南台湾秋冬季节的空气品质一向不好，台电新达电厂今天开始提前因应环保局许可证要求，停止1号以及4号2部燃煤机组运转，直到明年3月，可以减少2部机组总悬浮为力332公吨，硫氧化物852公吨以及氮氧化物834公吨的排放量。至于剩余2部机组的用煤量也得降到65%，秋冬半年期间总用煤量降到32.5%，确保减少今年秋冬高雄市的空污压力。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和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零星短暂阵雨。以下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press, president pull anywhere you go on earth, cause you're beautiful, okay? I see you in the Beautiful， 时间来到了3:1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来到第二个小时，星期四第二个小时， 妹妹爱漂亮，你爱漂亮吗？你很漂亮吗？你知道怎么样变漂亮吗？来吧，来吧，来吧，飞碟联播 app， 漂亮，漂亮，漂亮。 关于美的事情，让外在美的事情，让内在美的事情、哦、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也许你看了一本真的很好的书也想分享， 充实我们的心灵。 对的， 内在美， 有问题也可以发问，有心得也可以分享，而且将最近周年庆的时候来临，呜，说到周年庆，有一个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比如说韩国的彩妆、韩国的保养品，在韩国买，就之前有人问嘛，就是周年庆跟韩国买哪个划算？还有机场，比如说这三个地方，那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直觉，韩国当地还是应该最便宜的吧？啊， 不是吗？ 不是， 不是， 不是。 那哪里最便宜？ 就是我就是刚买了一个东西之后，发现其实台湾的周年庆更便宜。 哇、 wow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价格会到台湾的是最便宜，可是台湾那个就是售完在补货中，就是大家抢得很凶、嗯，但它的确是有可能比当地 原产地还要便宜的。 对对对，所以天、啊、所以如果你是很重视那个金额的话，哇，这个还是要比价一下。 在国际贸易当中，这就是倾销，你知道吗？就是 倾销， 对，就是倾销啊，就是你自己国内的价格其实比你卖出去国外都还要贵。 对啊， 对啊，这就是你为了抢市而就是大杀价。不过它是周年庆啊，它不是一个定期 的 价格， 特别的， 嗯、对对对。嗯，妈妈是你，你的方式和样子我都反复练习，多甜蜜又不腻，真爱永远不会过期。会了。 陈晓东心理游戏，现在你面前有三样水果，你想吃哪一个呢？ A 香蕉， B 苹果， C 芭乐。 香蕉。怎样，为什么突然来个心理游戏？哦，因为在听心理游戏。哦，わかります。哦，在哪里我被故作神秘，老人情绪回不去，爱得太没效率，撑不住气想见你，这场算我输给了你，现在起全面团结，捉拿你忽远忽近的距离，求求你出面说明，承认你也有想我的心事，就让我爱你，你知道我最适合你，让我爱你，爱没人明理，就让我爱你，错过了彼此太可惜，这是天意，我和你要爱到叫人妒忌。 陈晓东心理游戏，嗨，你好。 喂，你好。 嗨嗨。 哎嗨啊，对哦。 可以点播歌曲吗？ 不可以啊。 可以吗？ 不可以耶。 不可以哦。 对啊。 对啊，我以为可以点播歌曲。对对对。 对，我很抱歉要跟你说，不可以点播歌曲。 啊，那没有关系。 好的。 对对对，那就祝你们这个午茶愉快哦。 啊，祝你今天愉快哦。 每天都愉快，谢谢。 开心。 书面说明承认你也有想我的心事。 来公布解答啦，香蕉、苹果跟芭乐、 啊。没有啊。 你骗我做游戏啊！ 我就是。 你随口讲讲的。 你现在可以马上凹一个啊！ 我都选好了。 爱你，你知道我最适合你，让我爱你。 就这样，选香蕉的你呢？相信你的个性应该是有些懒散，因为呢，吃水果不想要剥皮啊。香蕉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比较简易的。你看，芭乐有籽啊，苹果要削皮，香蕉直接用徒手剥就可以吃。你 芭乐也可以直接吃啊。 芭乐有籽啊。 哦， 我想你应该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希望你好好的脚踏实地看看这个世界吧。 如果你选的是 B 苹果。 如果你选的是苹果的话呢，我想要提醒您，不要以为你一直活在迪士尼的白雪公主的故事里面。 黑魔女二要上映咯。 咬下那一口苹果，你以为你就可以用 iPhone Pro 吗？ 如果你选的是 C, 芭乐。 如果你选芭乐的话呢，代表你是一个非常苦干实干的人，就跟芭乐一样，里面有籽，但其实心很甜的。 来自于安心雅，在蛮久之前的《妹妹爱漂亮》，我就刚好在聊那个 Kmax 新出的眼影的时候，就及时有朋友在日本，我就下了那个订单，然后一直到现在我拿到那个眼影了。 嗯， 你有没有过就是当你一直很期待，一直很期待，当你拿到那一天，你突然累了就不想用？ 啊， 等太久。 那已经过了，是不是？ 我今天还有带来，我其实已经拿到一阵子了，但我一直都没有拆封跟试画跟。你知道人家也想要像那个美妆布洛克把那些眼影的粉饰在手上给大家看，但是很 sad 怎么讲？现在还有人想看 Kmax 19号的试色吗？ 其他人我不想，你我想。

庾澄庆再加上了小 S 的哈尼歌。3:30，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妹妹爱漂亮，不管是彩妆保养，各式各样的问题想询问的话，欢迎留言在飞利人网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有人想请问有没有用过Jo Malone的香水，有没有推荐的味道或？香水这香味，你要推荐跟我不推荐的话，这个很主观的， 对啊， 超级主观。 我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可是我就很忘记它叫什么，讲的跟没讲一样。唯一支持 Jo Malone， 我在柜上闻了超久之后，就一直闻一直闻到处闻，然后再去第二次闻闻，终于把一瓶带回家，用了三次 就不喜欢了。 我是不是就送人啦、啊？哈。 大大大， Jo Malone这一题呢，应该是要请教您的夫人卡提亚才对。 问卡提亚就是 IG 搜寻 K A T I A S U S U， 你就私讯他，等于他根本就是Jo Malone达人吧？ 他Jo Malone跟 Diptyque 的专业业务，没有过水，没有抽成，直接提供您香氛服务， 对。 说到Jo Malone香味，我们十月份在期待法基因的各位。 你说因为法基因的香味跟他很像吗？ 没错。如果你之前就是跟团，然后可能一开始觉得哦，不要买太多，就小小买，可是已经用完了，我们要开团了。 你说什么时候？ 十月初的时候吧。 清芳的加州阳光。有人问我说，就是因为我看到我有分享，然后就问我说，我是不是真的喜欢那个 Kiehl's 的冰核糖蛋白保湿霜、哦、那个是真的 OK， 就是过敏的人就我用是都没有过敏，然后很保湿。但是像这种东西硬要讲，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有个困扰，就是不只是它，有一些保养品它就是圆罐装，你要转开然后用手涂的，那个到最后我的边边都被我弄得很脏。 对， 这怎么办呢、啊、 对，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改成像牙膏状的， 用挤的， 用挤的，挤到最后居然挤不出来，我可以剪一半，就那时候再开始挖里面， 就像护手霜护手乳一样嘛。 对，还是大家有那种瓶装，但是你知道如何一直维持干净吗？那真的是你每次打开都要很注意它，然后保持干净，它才能用到最后一滴的时候都是清气当当。说呢，关于那种圆瓶装的，他们会用勺子挖，维持它的干净。甚至有人哇，他更细心的话，听他会说，我还用小勺子把它都分装到小罐子里面。 哦，小勺子分成小罐子，那小罐子还是要用倒的啊，所以小罐子会脏啊。 就是，可是小罐子你打开就很快就可以用完了。可是如果你大罐用脏，你大罐还是要一直用到最后，就是小的小的小的小的小的。 他好细心哦。 有专门那种化妆品、保养品用的那种，像尺跟那种什么磨指甲那种平的东西，对啊。 之前呢，就是前一阵子我买了一罐卸妆的 Zero 的，然后它也是。它就是一块有点像猪油的感觉，然后你弄到脸上，它就会慢慢融化。就那个也卖得很好。它那一罐卸妆呢，就是它本身你打开那个瓶，那个表面， 这是不是就是礼拜一卡提亚分享的、啊？ 真的， 对， 它上面就是有附一个半月形的那个勺子，我就每次在那边挖挖挖，哇！我真的是个 dirty girl， 你知道那个勺子现在有多脏吗？多油，我每次用完都没有把它用干净，就挖一勺啪，然后就赶快把它放回去 啊。为什么不擦一擦 啊？就是因为你手上也勾了一堆，然后那个也是 借口。 我就是懒，我承认。 你就是吃香蕉的那个人。 相宜的等，有人在问我说：“那 Kiehl's 的淡斑精华好用吗？”淡斑美白精华呢？我用的话，因为那时候刚回来，我晒得非常的黑。我 从马来西亚回来， 对我用了一阵子之后，它真的就是有变亮的感觉。可是如果你要问我淡斑的话，因为我 那么厉害， 是真的有变亮。你要说变白，可能没有。可是当你看起来比较亮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暗沉，不会那么黑。 那么厉害。 可是你如果要问我淡斑有没有用的话，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它没有斑。 对，我没有， 因为他完美无瑕， 这个就多了。他 是个玻璃娃娃， 这是个称赞吗？嗯， 像哦，陶瓷娃是个陶瓷娃娃， 来不及了。 哦，玻璃娃娃是一种病，是不是？ 对。 哦，不好意思，我要留意。 饼干的时机，请问男生可以做的保养简单容易的那一种有什么呢？ 保养跟简单容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蛮冲突的。 男生是不是很爱追求 all in one？ 你问我啊， 嗯， 我就是连保养都没有保养的人啊， 是不是卡贴啊什么东西抹上就往你脸上抹？ 对。 那如果我单身呢？ 我觉得真的，除非你有想要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很懒，我们真的就是不会想要做这件事啊。 那如果当你冬天脸真的干到裂开炸掉的时候，你之前都怎么办？ 哦，冬天一定会上那个乳液啊，就洗完脸一定会上乳液，因为不然它太干了。 那你以前怎么挑乳液？ 以前我挑 都是去挑另外一半的。 没有啊，就是无印良品那个没有酒精的那个啊，那个就 OK 了。 哦，简单的就对了。 Yes， 有没有推荐给初学者的眉粉呢？我个人觉得最好用的眉粉就是 Kate 了。 警告天使。啊自尊心也踏不降低情绪的深度，悲伤在终于就拉不下脸。 2019的跨年，我在网络上和很多人交换了一整年的痛苦。台通走了，同婚公投结果，我将他们的忧虑化为一首歌。我知道我们不会轻易被巨大的多数击败，我们可以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这是陈珊妮和吕诗萱献给一整个世代的情诗。 我要成为 不再沉睡，不再害怕沉淀的勇气，都是珍贵的，都是珍贵的。 我要成为 不再心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头家啊，你那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木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不？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顶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再四个人，旧换新，搁新五万 赞哦！ 金卡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 大稳发好利口，生意稳发啦！ 大家好，我是小安佟丽安，我在9月17号发行了我的创作专辑《The One》，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物市集，水果爆！ 乌来福山部落的黄校长退休后栽种有机白肉火龙果，饱满扎实，微甜爽口。校长运用农作收益作为基金，持续照顾部落的学生，孕育福山教育希望。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过站不 飞碟那团，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3:52，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啵啵了， 啵啵。 最后你送的歌曲呢，来自于佳佳的，没有错， 没有错，我们要离开了，再见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明天见。 十字路口我转左，避开相遇的角落。生活少了你触摸，想象那时如果有说出口，做事情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怪只怪自己错过。人去楼空的黑洞，身在空中的中空，爱你没有错，你是白日梦。匆 终于等到凯蒂佩瑞，格莱美提名认证，全球破亿销售，流行天后联手 CP 查理，共同打造全新排行国歌，请听环球凯蒂佩瑞 Small Talk。 Faking like we just forget we were lovers, and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but small talk. How to be into your skin? There's no your hands haven't been. Ain't it funny? 'Cause now there's nothing left but small talk. Isn't it wild that I know your weakness? And everybody at the party thinks that you're the best in sliced bread. And isn't it awkward? I gotta know somebody. And honestly, I'll probably be a while before we can just be friends. I just can't believe we went from strangers to lovers to strangers in a lifetime. Now I'm just memories. We've gone from strangers to lovers to strangers. Small talk. Acting like we never met.